永远。 一首庾澄庆的《码头之歌》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听金海心演唱的《说好不后悔》。这首歌有很强的画面感，唱的是两个人说好为了爱不后悔，可是这爱情依然没有走到最后，就已经劳燕分飞了。 有一个烦闷夏天，醒来后泪湿了枕边，翻开日记写下心情不让人知道的谎言，自己做了份早餐，牛奶味道有点咸，打开窗户微风吹来，把爱藏在了心里面。 让它飞越越古城朱雀的小街，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，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，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，特别想念那东坡的月光，梦想跟随在芳容的身旁，就算我没有嘉轩同一般的才华，挑灯看见占有的是担当，一首诗看见你经典惹人绝词，让传世留香满心田，一首诗看见你经典惹人怜，歌一阙词让荡气回肠永流传，在古城朱雀的小街，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，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，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，特别想念那东坡的月光，梦想跟随在芳容的身旁，就算我没有嘉轩同一般的才华，挑灯看见占有的是担当，一首诗看见年轻点惹人怜，绝词让传世留香满心田，一首诗看见你经典惹人怜，歌一阙词让荡气回肠永流传，今晚来秋，明月送千朝，清泉石上流。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，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。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，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。 下面我们来听苏芮的经典老歌《跟着感觉走》。这首歌由陈志远作曲，陈嘉丽作词，收录在1988年的《台北东京》专辑当中。 在

一起走过各种天气，再冷我都不值得委屈。但生命转了弯，往晚间我回头看，却失去你的踪迹。不想一睡不醒，免得错过你的消息，忍着痛忍不住了，我就深呼吸。你说过的永远，说好要带我去，心刮着风下着雨想着你往前进。哦哦哦，爱请问怎么走，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，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。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爱请问怎么走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童安格演唱的《香水城》，薛雅轩演唱的《后来的我们》，姜育恒带来的《我不是不爱你》，陈慧娴的粤语歌《你身边永是我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孙楠演唱的《爱的生命》。 天真的你和天真的我，在天真的时空下相无邪的心，无邪的真情和年少无邪眼睛，一眼波的雨浇灌了彼此的心，慢慢我感受着爱与情的甜蜜。认真的爱了，认真的做了，认真的付出了自己，无怨的青春无 悔的牺牲，不就是你的回忆？月光下晶莹的誓言，拉近了彼此的心。慢慢我感受着爱与情的坚定。受伤了，话也说假了，路也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其实还在乎，其实还在意，纠结的心无处去。感情啊，感情啊，捉弄了彼此的心。慢慢我感受到爱与情的迷离。 着那诱人的温存，真正打动我的心门。也许我无法分辨黄昏清晨，当我陷入你的眼神。也许我无法分辨刹那永恒，走在你的香水城。 是萧亚轩演唱的《后来的我们》，这首歌让我想起了不久前上映的刘若英的同名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，其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，美好的爱情大都相似，而不幸的爱情最后都成了故事，如果当时你没走，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？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却没有了我们，相信这一定是很多朋友难忘的爱情故事吧。 上慢慢远离的舍得，我们都带着悲伤的眼神，剩一个人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的歌声。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，还那颗心还能不能走得像当初般纯真。 只敢问我自己，我不是不爱你，我不是不爱你，多少风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人在世虽转眼变过，年月里种种变幻多，但你始终这般用心与我相伴，时光过欣赏你越多，传来你方真正过，从没有

来欣赏的是伍思凯演唱的一首温柔情歌，你是春风，我是雨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

时间，时间又回来，又回来数我，没有什么发生，也没有发生什么，我们的故事在从前早已画上句点。 相与共，梦已空，太匆匆，泪暗涌，偷偷心底送，遍地红叶欠秋风。再会那呼不返，寒夜对月几番嗟叹，往日情未泯，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。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这首《月亮惹的祸》是张宇的经典老歌，由张宇的妻子十一郎作词，张宇作曲，不仅是两人爱情的见证，更是留在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。

心跳、哦、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。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。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 今天缺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预告一下，明早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梅艳芳演唱的《今宵多珍重》。林志炫《散了吧》。 散了吧，远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。 陈淑桦演唱的《相思河畔》。 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淡风？ 蔡琴。忽然想起你， 忽然想起你。 那英最爱这一天， 最爱这一天。 任贤齐只爱你一个。 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。 邰正宵千纸鹤。 我的心不后悔。 田震野花。 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将你回去。 周华健风雨无阻。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让我们把这首孙悦的经典老歌《祝你平安》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，希望温馨的祝福为您送上一天的美好心情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？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？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？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舒，请你不必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。